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8集《牵手二》。整整一日，沈妙都待在屋里，他不时地瞥向窗户，惹得金哲和谷雨也跟着往窗户那头看去，还以为那里能开出什么花来。可是窗台分明什么都没有。沈妙看一阵子书，就走到窗台前站一会儿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。不知不觉天色变黑了，用过晚饭梳洗过后，金哲和谷雨二人退了下去。沈妙将油灯剪了又剪，也不知道剪了几次，只觉得外头万籁俱寂，似是整个定京都陷入沉睡，窗户那头却还是空荡荡的。沈妙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百无聊赖地拿桌上的棋子敲着油灯，小朵小朵的灯花落在桌子上，很快隐匿不见了。沈妙渐渐地困意上来了，便闭着眼趴在桌子上打起盹来。谢景行进屋瞧见的就是沈妙趴在桌上睡得香甜的画面，窗户倒是没关，特意给他留着门，灯火因着他席卷外头的冷风到来而微微晃动。沈妙枕着手，头埋在手臂上，睡得安静。他走到沈妙身边，垂眸看了沈妙一眼，顿了一下，就脱下身上的披风，轻轻盖到沈妙的身上。沈妙到底也是个警觉的人，被他这么一动，身子微微侧了侧，抬起头，却是没有睁开眼，迷迷糊糊道：“小李子，给本宫揉揉肩。”谢景行愣住了，他干脆半倚在旁边的柜子上，看着沈妙，好笑的开口道：“ 喂，你又梦到做皇后了？” 啊，这突兀的一句话让沈妙猛地清醒过来，恰逢外头吹进一阵冷风，他打了个喷嚏，一瞬间睡意全无。谢景行走到窗户边，将窗户关上，屋中顿时暖和了许多。他抱胸靠着窗，问道：“ 怎么睡在这里？ 怎么现在才来？”沈妙瞧着紫衣青年，揉了揉眼睛，问道，话语中竟然带了一些埋怨的语气。而他自己大约是刚刚从睡梦中惊醒，脑子还不甚清楚，并未发觉自己这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但谢景行却是注意到了，屋中一瞬间沉默下来。他一步一步朝前走来，一直走到沈妙坐着的桌前，双手撑在桌上，俯身逼近，问道：“ 你在等我？”“ 没有。”沈妙舒耳回神，飞快答道。谢景行唇角一扬，语气有些惋惜：“ 哦，听说你今日在窗前等了我一日，原来不是真的。既然没事，那我就走了。” 等等，沈妙喊住他。 怎么？ 你知道还问我做什么？沈妙咬牙切齿道。面对谢景行，真是什么冷静大方都使不出来，因为这人就恶劣的出奇。想来他今日在窗外的一番作为实在是太刻意了一些。谢景行估计在沈宅也安排了人，瞧见他如此，回头通报与谢景行知道也不稀奇。只是谢景行明明知道还故意问，就实在太恶劣了。他吸了一口气，这才道：“ 我在等你，有件事情要你帮忙。”“ 说吧。” 谢景行拉开椅子，在沈庙的对面坐下来。他似乎心情十分不错，连带着那双漂亮的桃花眼都要比往日更迷人一些。“ 你手下应当有不少能人异士，高手也应当有很多，像我的侍卫莫晴那种的应该不少。” 沈妙试探地问道。“ 那种也算高手。 季景行嗤笑一声， 要不我送你几个真正的高手。 嗯，借我几个人用用吧，我会付银子的。 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微微蹙眉问道， 你要干什么？ 沈妙想着谢景行反正都已经知道了常才清丈夫儿子的事儿，瞒着他也没有必要，就说常在清在柳州的丈夫和儿子都已经接到定金来了，安排在城东一处地方，我身边的人怕是不够用。 你想用我的人？ 我会付银子的。 我看起来像是很缺银子。 沈妙沉默。的确，谢景行何止不像是缺银子，简直像是银子多到用不完，几乎可以兼济天下了。便是明启的首富也不见得有他这般大手笔。他索性问道，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答应？ 谢景行眯起眼睛， 你求人都是这个态度？ 算了，当我没有说过此事。天色已晚，瑞王殿下请吧。 沈妙终于烦了，说道。他一生气就叫谢景行瑞王殿下，听着生分得很。果然谢景行就蹙起眉头，瞧着不大高兴的模样。 我又没说不给你用。 谢景行叫住他， 急什么？ 沈妙重新坐回来，谢景行漂亮的眸子盯着他，目光微微一闪，却道， 说你笨还真笨，何必舍近求远？ 什么意思？ 本王今日心情好。 谢景行不紧不慢道， 亲自陪你去。 夜半时分，月亮隐去，只有萧索的几粒星子稀稀拉拉地挂在夜空。因着是冬日，天气冷得出奇，地上覆有薄薄的积雪，踩上去却也有冰碴子稀稀簌簌的声音。不过因为要迎年关，家家户户屋檐下都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，灯笼红，白雪白，倒也是一副别有意趣的好画面。此刻那屋檐下正站着两个人，个子颀长的青年正微微弯腰给身边的另一个人系面巾，两人倒是靠得极近，若是走近些便能听到那矮个子的姑娘正在抱怨， 为什么我要戴这个？ 嘘，青年低声在他耳畔说道， 你就当怕你绝世的容颜被人看到惹来麻烦吧，别多问。 绝世容颜？那你应当先挡你自己。 我就不必了。 青年容貌俊美，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对方话中的讽刺，淡然接口道， 我权势滔天，没人敢找我的麻烦。 沈妙怎么也没想到，跟谢景行说了柳州父子之事，谢景行说亲自陪他来，竟然就是现在。这三更半夜的，只怕那对父子也都睡下了，谢景行竟然要在这个时候。可谢景行的理由却是夜里人少，白日里就算有人陪着，万一还是被人发现了那怎么办？他说的太有道理，沈妙也找不出反驳的话。然而他却也没想到谢景行说得出来，就是他们二人大喇喇地直接在街道上走。虽然眼下看起来街上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可难免会觉得心中不安。 怕什么？我的人都跟着，有什么不对会提醒。 谢景行如是说道。沈妙走神的功夫，谢景行已经替他系好了脸上的面巾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的眼睛深得圆溜溜，水汪汪的，黑白分明，十分清澈。灯笼昏暗的灯光下越发惹人怜爱。谢景行帮他戴好帽子，挑眉道， 还不错。 未免节外生枝，沈妙最后还是找了一套小丝的衣服穿上，那帽子还有些不合适，每每遮住眼睛，只是出来的时候忘了带披风。谢景行端详了他一下，就把自己的披风罩在沈妙身上。他道， 走吧。 啊， 这么走过去？沈妙惊讶极了。 城东又不远。 谢景行不以为然。 走一走也很好。你也没有见过夜里的定睛吧？ 哦，沈妙沉默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